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2集，薛白鬼。次日清晨，大雪竟然积到了膝盖那么高，欧阳少征起了个早，带领500士兵拿着铁锹铲雪，让马车可以顺利前行。不过挖出去没多远，前边就有大队人马来了，帮着挖了一条宽阔的路出来。只见那些人穿着灰色的统一服装，手上的铲雪工具相当特别，似乎很趁手。等开凿过来的路与欧阳少征他们清扫出来的贯通后，就见一人一马走了过来，马上坐着一个穿着黑色貂裘的男子。此人看着30来岁，相貌不错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左眼下方有一条横着的疤痕，给一张原本普通周正的脸添了一丝邪气，倒是更好看了点。那人手上戴着一杯白色的大扳指，没有牵马缰绳，慢悠悠走上来，似乎是在想心事。欧阳远远看到那人身后还有一人，正是昨晚大半夜前来找薛白琴的秦离生，他大致也就猜到了马上的人是谁了。 大哥。 薛白琴一大早起来，听到外头动静，远远看到了来人，立刻跑了过去。马上之人正是白鬼山庄的庄主薛白鬼。其实薛白鬼原名并不叫白鬼，而是叫薛白贵，但是此人据说性格阴郁，特地改名白鬼，给他的门派山庄包括他自己都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展昭自然也看见了，他刚刚起身，昨晚倒是睡得很香甜，跟白玉堂一条被。白玉堂不愧是贵公子，晚上睡觉一动都不动，斯文得很。展昭啧啧摇头，看着白玉堂身上白衣，连褶子都没睡出来一条，还非要换一身，真讲究。出来活动筋骨，就看到了薛白鬼大驾光临的场面，展昭摸了摸鼻子。 好大的气派。 猫猫早，白白早，尊尊早。 展昭洗了把脸，就听到身后传来诺诺的问候声，一大早就觉得心情好啊，回首将依旧被公孙裹成个毛球走出来的小四子抱起来，拿热水洗帕子给他洗脸。 哟，这娃娃真可爱，让我抓回夜叉宫养吧。 展昭正给小四子洗脸呢，就听身边阴绰绰有人说话，展昭转过脸，就看到龙淼淼也起来了，双眼放光的盯着小四子。小四子昨晚被他搓怕了，赶紧抱住展昭的胳膊，龙淼淼要伸手过来抱小四子，被展昭挡开了。 哎，你还不回宫里，在这里捣乱啊？ 你把他给我了，我就回去了。 小四子搂着展昭，怕怕的看龙淼淼，他不喜欢这个姐姐，被捏来捏去的很痛。展昭皱眉，刚想说话，龙淼淼就听身后有人问他：“ 你没感觉到杀气吗？” 什么杀气啊？ 龙淼淼回头就见白玉堂站在身后，他眨了眨眼睛，顺便看了车厢一眼，天尊似乎还没起来。 我一会儿就走了，让我带回去养吧。 龙淼淼说着就要伸手来抓小四子，只是他还没碰着，展昭就抱着小四子微微侧开一步。龙淼淼突然抬头，就看到展昭身后不远处，赵普背着手站在那里，双眼盯着他看。龙淼淼自己一只眼珠子是红的，望过去，赵普一只眼珠子是灰的，就那么站在那里，脸上完全看不出表情，但是眼里似乎有什么，看得他心发毛。 啊，那个谁啊？ 你爹不让你出宫是有原因的，你少给他惹是生非了。 这个是小孩子，又不是小猫小狗，说要就要。 猫妖， 你再作怪试试。 龙淼淼一惊，连忙蹭到一旁，倒是收敛了。再回头，赵普已经转身走了。公孙拿着个豆沙包，慢悠悠过来，接过小四子，往他嘴里塞包子，抱着走了。龙淼淼扁嘴，回车里拿了个包袱出来。 我走了。 走可以啊，把东西留下。 哇，大杰啊，你不是官差吗？ 嗯。 龙淼淼无奈，只好放下包袱，哗啦一声，里边是大大小小各种钱袋。有小厮看见了，赶紧过来拿。原来今天一大早，除了士兵之外，上百随行的家丁小厮以及开封府的衙役发现钱袋不见了，还以为闹贼了呢，感情是被这魔星偷走了。 姓展的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插我的台。 展昭整了整自己的衣领子，回答得理直气壮。 你刚才说的呀，打劫啊，我是官差。 龙淼淼扁着嘴，突然抬手推了白玉堂一把，转身跑了，速度贼快，轻功上乘且内力高深。欧阳看到了，不由挑了挑眉， 一个小姑娘这点功夫真心不简单啊。 白玉堂正漱口呢，被推了个莫名其妙，拿着杯子不解地看展昭。 你惹得他推我干嘛？ 天晓得。 说完，展昭顺手拿了白玉堂刚刚洗好的帕子来擦脸，擦完脸又用帕子对着白玉堂的脸揉了揉，转身走了。白玉堂拿着帕子看着转身走的展昭，这猫越来越放肆了。话说回来，他长那么大还没人敢这么揉他脸。白玉堂边摇头边折了折帕子继续擦脸，完全不介意这帕子展昭刚刚擦了，这换了第二个人讲究的五爷早就扔地上了。白玉堂擦完了脸回头，就见百鬼山庄的人马已经到了军营前边。众人下马，薛百鬼看到了薛白琴，脸上可没哥哥见到妹妹该有的和蔼，而是板起了脸。 你二叔呢？ 受伤了，还没醒。 说了多少次不准晚上赶路，你都闹耳边风了。 薛白琴低着头不说话，顺便伸手拽了拽薛百鬼身后秦离生的衣袖，那意思是让秦离生给求个情。秦离生伸手轻轻拍了拍薛白鬼的肩头， 算了，他平日很乖，难得一次，别责怪了。 展昭这会儿离得近了，对秦离生倒是生出几分好感来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，而是秦离生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声音很干净，清清透透的，而且说话语调很温柔，这声音其实有些像白玉堂，但是白玉堂相比起来更加冷淡一些。其实白玉堂说话的时候很好玩，他平时都不声不响的，跟不熟悉的人说话的时候没表情，声音也很冷，说话简短，能不说就不说。可相处久了，展昭知道白玉堂倒不一定是真的冷漠，而是慵懒。展昭发现不止一次，白玉堂说话能省一个字儿，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儿。声调低也是因为能不用力说，想绝不用力，反正别人能听到就行了。他兴致好跟人聊天，确切地说是跟展昭聊天的时候，其实声音非常好听，而且说话语气很平和，特别是轻轻嗯的时候。想到这里，展昭拍了拍脑袋。 有毛病啊，无缘无故想到白玉堂声音好听。 展昭的举动引来了一个人的笑声，抬头看，笑的竟然是秦离生。 阁下怎么称呼？ 秦离生突然看着展昭，跟他双目对视， 展昭能看出他双眼其实长得挺好看的，但是没有神采。仔细端详秦离生，展昭觉得无奈，秦离生长得真是眉目清秀，十分的斯文儒雅，还有一份贵气，长相温和且笑起来很好看，可惜双眼看不见，不然一定是出色的人物。当然了，盲侠也不是不出众，只是美中不足。 不知道能不能让公孙给他看看，说不定治得好。在下展昭。 展昭拱了拱手，秦离生脸上出现了意外的神色，随后笑着点点头。 哦， 这一声哦颇有些意味深长，展昭听不出其中是什么意味，但很不同就是了。 久仰大名。 秦离生很快恢复了正常，笑着跟展昭拱手。展昭点了点头，不知道是不是他过分敏感，总觉得这久仰大名四个字里边有些特别的情绪在。 在下薛百鬼，想不到展南侠声名远播，仅是青年才俊，幸会，假美任性，有失礼之处请多包涵。 展昭当然跟他客气两句，不过再一次怀疑是不是他敏感，总觉得薛百鬼是很刻意地告诉身后的秦离生他是青年才俊。这时候有人将陈默扶了出来，众人不得不再一次感慨，公孙的医术真的是了不得，昨天看着就剩下半条命，几乎奄奄一息的老头，今早竟然能站起来。陈默扶着脖子，伤口应该还有些痛。 少主， 薛白鬼一改刚才对薛白琴的严厉，立刻和颜悦色地上前扶他，问过他有没有事儿之后还埋怨 二叔，你怎么跟那丫头一起疯，出了事儿怎么办？ 不关二小姐的事啊，你也知道，她一听开封府的出巡队伍到附近了，怎么都得来看看她梦中情人嘛。 沉默话没说完，薛白琴赶紧一把捂住他嘴巴，脸胀得通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